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，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《背后有人》。 何教授在讲述往事的时候，他的脸孔一直动也不动地对着后山的夜色，仿佛那些暗黑的林中随时会走出那个叫卢平的女生。我在见到她的时候，何教授的声音像梦游一样的在空中飘荡着。他接着说，那时候她的长发已经剪掉了，变成了齐耳的短发，这在当时也是革命的标志啊。我在教学楼外面的路口等了几天以后，终于看见他迎面走来。奇怪的是，他在看见我之后立即向旁边的小路拐过去。我当时什么也不知道，心里一急就追过去喊，卢平，卢平啊。他停下来，用那双水灵灵的眼睛盯着我说，他现在叫卢红，已经改名了。卢红，对，红卫兵的红。我正要把已经和女朋友分手的事儿告诉他，可卢红的眼中却闪过了一种紧张的神情。他压低声音对我说，快走吧，回宿舍去，或者赶快离开学校，走得越远越好。说完了，他就急速地转身走向那座已经成为红卫兵总部的教学楼。当时我的脑子里嗡的一声，我的肩头还残留着他温柔哭泣的印痕，这个世界就突然翻了个底儿朝天。望着他穿着军大衣的背影进了大楼，我仍然木然地呆在那儿，直到一群学生冲过来将我抓进了大楼，并且像囚犯一样关进了一间教室，我才拼命地敲门。这是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这些学生的胳膊上戴的红色的套袖像血一样红。夜幕降临以后，我蜷缩在囚室里感到非常的害怕。囚室里还关着五个本学院的教授，他们是以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名义被关在这儿的。见到我进来以后，他们都默默无语。有一个姓薛的教授头发已经花白了，他躺在墙角像死了一样动也不动。我看见他的额头上缠着浸满了血的纱布，这时我想起昨天批斗会的情景，一个学生从军上衣上解下皮带，对着薛教授劈头盖脸的抽过。 当时作为年轻的将士，本来已经躲过了这场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批斗，但我在大楼外的可疑的行为引起了红卫兵小将们的革命警惕。在当天深夜的审讯中，我平生第一次饱尝了耳光和皮带的抽打，而他，卢平，对了，现在叫卢红了，担任了审讯记录。只有我注意到他拿笔的手一直在微微的发颤。我讲不出连续几天待在大楼外张望的理由，这使审讯者更加怀疑，认为我有破坏革命的企图。联系到我讲授的心理学课程，一项宣传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罪名落到了我的头上。整整一个多月，我被关押在这个教室，这个囚房。要我写罪行坦白材料、悔过自新材料和对其他教授的揭发材料。每天每天，我对着那一叠白纸，便在心里对卢平说话。我对他回忆起那个夜晚的后山，那是个多么和平宁静的夜晚呢！我对他说，那个被你深爱的人也爱着你，他现在可以明确地说，说他爱你了。那个后山的夜晚像一道闪电，使这个男人中了邪，他每夜每夜都念着你的名字。你不该改名啊，你不该剪去那美丽而柔软的长发，一切能回到从前吗？短短的几个月之前，短短的几个月之前，那时的夜晚是多么平安，多么幸福啊。被囚禁的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，我没能写出一个字的交代材料，我成了顽固不化分子，被推到学院的大操场上去批斗。我的手被反绑着，我跪在操场的主席台下，坚硬的水泥地让我的膝盖磨出了血。这是上千人的批判斗争大会，红旗飞舞，口号震耳欲聋。我看见卢平坐在主席台上，显然他已经是红卫兵组织的头之一了。我心里涌起一种非常复杂的感情。批斗会之后，我被关进了单间，和其他教授们完全隔离开了。我想完了，这标志着我已经成为重犯，他们会怎么处置我呢？天黑之后，关押我的小屋外有了脚步声，接着是开铁锁的声音。一个女红卫兵走进来，是卢平。我又惊又喜，我从屋角站起来，我愣愣地看着他。他的企鹅短发和草绿色的军装使得看上去像一个女兵，他的腰间扎着军用皮带，由此显示出他的身体的线条，使我想起他穿着连衣裙的身子。然而此时他严肃地看着我， 高声地说：“何林，你必须老实交代。”浑身一震。几个月前的何老师，现在变成了何林。此时此地的直呼其名，使我感到一股冷气。我无话可说，冷冷地望着这个已经改名叫卢红的学生。我一下分不清他和卢平是不是一个人。室内一片死寂，他仿佛听了听周围的动静，然后压低声音说：“你就写一份检查吧。在心理学讲课中，你确实也宣传了不少唯心主义的东西。这些东西差点让我也入了迷。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来得及时，我们都可能走上资产阶级的学术道路。那是多么危险呢，多危险呢。”我看着卢红真诚的眼睛，我迷惑了。我真的犯下了宣传唯心主义的错误吗？卢红说他已经跟组织上讲了，说我答应深刻检查，愿意悔过自新。但我有心脏病，再关押下去可能要出人命，因此今晚就放我回去，让在任何人问我的时候都要这样说：我回去写好检查以后，卢红派人到教师宿舍来取。啊，我看到卢红的声音低下来以后，又从卢红变成了卢平。她仍然是几个月前的那个女生。我感到头晕的厉害，做梦似的走回了教师宿舍。再一次见到卢平的时候，已经是冬天了。一场罕见的大雪盖住了校园。啊，那也是在这后山的凉亭里，我和他在雪中见面。没想到那竟成了永别。唉，已经二十多年了，过去了。何教授停止了讲述，夜半的暴雨不知不觉已经停下来了，他自言自语似的回忆便在这后山的凉亭里变得语音响亮，这使他像梦醒似的一惊，然后愣愣地望着郭影说：“啊啊，你看我都说了些什么呀。”郭影被这略带传奇的往事吸引住了，他盯着何教授在暗黑中的面容，感到他的眼里满藏着忧伤。郭颖突然奇怪地自问：“嗯，真是怪，自己怎么会在这儿呢？半夜，后山，凉亭。这怎么发生的？”郭颖突然想起了谢小婷。嗯，是啊，谢小婷怎么没到这凉亭来呢？夜半的后山一片暗黑，这使郭颖的心里升起了一种不祥的感觉。 死去的人总是或多或少的带有神秘色彩，这是因为人虽死去，他的故事还在延续。在家人亲友中，在爱过的人心中，死亡使人的形体消失，但影子尚存。14年前，郭颖和他的女伴们在医学院后山的种种经历，与后山下防空洞里的死者有关，这毫无疑问。然而，我自己现在正面临着的困惑，也与死者有关吗？几天前闯进我住宅的这个不速之客，经证实是一个早在一个月前就死于车祸的精神病患者。他的妻子我也见到了，坟也见到了，遗物也见到了，这都是真的。天哪，难道我真的撞鬼了吗？在严永桥的遗物中，有他在医院读过的书，其中一本就是我的那部刚出版不久的恐怖小说《死者的眼睛》。显然，他是在书中知道了我和董峰，并且在住院的那段时间，他显然认出了董峰。于是，在他死以后，他就来找我聊天，给我讲董峰在精神病院里的遭遇的黑屋子的怪事。这可能吗？这简直是天方夜谭。但是严永桥来找我是千真万确的呀。现在当我坐在书房里的时候，我真希望他能再出现一次，带着他的那把黑雨伞来敲门，这样我就可以弄清楚一切了。我将战胜恐惧，我要问他，哎，你死了吗？你现在是谁？你怎么知道董峰在黑屋子里遭受的惊吓？还有，你当初陪老婆来找吴医生看病的时候，吴医生怎么断定你才是真正的精神病人呢？诊断室的窗户是你打碎的，还是吴医生打碎的？因为这种歇斯底里的行为足以让人被关进精神病院。归根到底，你当初真的是精神病人吗？如果不是，那么吴医生为什么对你这么做呢？吴医生来电话了，问我去山里见着严永桥的老婆了吗？情况怎么样？看来吴医生对严永桥死而复生似的来找我也十分困惑，并且想协助我找出答案，同时的告诉我说，那个27床的病人最近清醒了，这个人在几十年前的文革中有不少传奇经历，听起来像故事一样。吴医生让我去跟他聊聊，说不定可以为写作积累一些素材呢。27床，我回忆起我上次去精神病院，在花坛附近遇见的那个人，50多岁的半老头，胡茬很黑，眼睛像梦游一样，对着我身后的空茫说，往前走，前面有红旗。这次当我在病房里见着这个梦游式的人物的时候， 他已经收拾得很整齐了，胡子茬刮干净了，这使他年轻了不少。带我进病区的吉医生对他说：董大兴啊，今天感觉怎么样啊？嗯，没看见什么影了吧？嗯，什么影子啊？啊，那都是假的。嗯，我已经完全清醒了，我都想下围棋了。吉医生说：“嗯，不过啊，你还得继续服药，嗯，治疗效果需要巩固啊，嗯，啊，这位是新来的于医生，他给你做心理咨询，啊。”你精神上就会更轻松。看来吴医生把一切都安排好了。尽管我赶到医院的时候，他正巧又被院长叫去开会，他却让吉医生将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。以前我对他讲过，说是医院里如果发生有趣的事，出现有趣的人物，让我去接触接触。搞写作这行，脑子里得装满了稀奇古怪的事儿才行。看来这个吴医生够哥们儿。吉医生给我们介绍后就走了。这个叫做龙大兴的27床的病人看着我，似乎要从我的白大褂上看出什么破绽似的。我不像医生吗？不，连这里的护士也说我穿上白大褂的样子至少也是个主任级的专家。当然这也许有点恭维我的意思。我沉住了气对这个病人说：啊，我呀，上次在花坛的附近见到你的时候啊，嗯，你正念念有词地往前走，那么你当时看见什么了呢？ 记不得了。 他说：“清醒后是记不得病中的所作所为的，那只有在半清醒的时候。”所看见的东西才能记住一些。哦，那你看见过什么呢？ 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张笑音。明天继续播出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。 我在与一个叫龙大兴的精神病人交流，他说那只有在半清醒的时候我看见的东西，那才能记住一些。我说那你看见过什么呢？哎，不说那些了，都是假的。吴医生说过那是幻觉，可当时却像真的一样。我老是看见红旗，医院里的墙啊树啊，我看上去都是红色的，还在飘。每当这时，我的心里就很激动，我忍不住要到处走。有几次走到了一个悬崖上，我往下伸头一看，天哪，那下边躺着一个女学生，已经死了。那我感觉是我把他推下去的，于是又惊又吓，忍不住大吼大叫。那吉医生说，每当这时候，他都给我注射镇静剂，我睡去之后才会忘记这些情景。我望着这个50多岁的病人，他那略微发胖的身体表明他住院已经很久了。我说啊，可是听吴医生讲啊，那这些个都是你在文革中的经历沉淀下来的东西，那都过去30多年了，这些东西怎么还缠着你呢？哎，我也不知道啊。那文革结束后，我便常犯这毛病。这毛病，这医院进进出出，数不清多少次了。啊，那也许是当时的印象太深了吧。我那时刚读大学，那是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头。那武斗期间，我有2支枪，我可威风了。晚上睡觉，我的枕头下也放着一枚手榴弹。为什么？为了防止对立派组织进攻，如果遭遇突袭，不能束手就擒，实在不行了，伸手往枕头下一拉，同归于尽，这才是好样的，好样的。唉，那时的日日夜夜，精彩呀，精彩。说到往事，这个病人的眼中开始放光，他很兴奋的样子。 我说，那你打死过人吗？啊，没有，那没有。武斗时双方对着楼房什么的，对射过，那子弹都打在墙砖上，没有伤着人的，没有的。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，是因为他的幻觉中曾出现过一个女生死在崖下的画面，我想探寻这与他的经历有没有联系。想到死者，我突然问，这里以前呢有个叫严永桥的病人。严永桥，对，你知道吗？龙大兴扬起脸开始回想。个子高大，30多岁，是搞桥梁建设的。对，他叫严永桥。严永桥以前就住在我隔壁的病房。哎，偷跑出去干什么呀？黑灯瞎火的，在高速路上被车撞死了。我问，那他为什么要逃跑出去呢？啊，这不太清楚了。你知道我多数的时候也是迷迷糊糊的，那清醒的时候在走廊上，我听他说过，他没有病，他早就该出去了。这个时候急声走进病房，他附在我的耳朵边说，哎，今天就说到这儿吧，啊。吴医生开完会了，叫你去他那儿呢。走出病区，我沿着走廊向吴医生的办公室走去。走廊的顶部是拱形的，显得安静肃穆。100多年了，这座法国人留下的医院几经整修，让原有的面貌得以保存。走廊一侧的窗户很大，上端是半圆形，镶着五颜六色的玻璃，将夏日的阳光隔在窗外，只有些斑斑点点的光影洒在走廊上。这个时候我在心里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，这就是我应该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，我必须弄清楚严永桥从住院到死亡的全部真相，这样才能解开那个闯进我家的不速之客之谜。况且我现在住在家里也是提心吊胆的，那个握着黑雨伞来拜访我的人搞得我日夜不宁，与其在家里担惊受怕，不如直接住到这漩涡的中心嘞。吴医生听到我的想法以后说，哎呀，那这个事情有些麻烦啊，那以前有搞电影电视的人在这里待过，那结果搞得很不愉快啊，院长是很生气了啊，那说是搞写作的人就再也不能接待了吗？我说，哎，以朋友的名义啊，你就再跟这个院长通融啊，你就说啊，我要写的东西呢绝对是正面，什么救死扶伤啊什么精神关怀啊，我就住上一个月啊，一个月两个月就成了。院长姓蔡，一个50多岁的瘦高男子。吴医生将我带到他办公室说明来意，他便看也不看我的对着门外吼起来， 写作。我知道你们的意思。 哼，精神病院嘛， 铁门大锁，把人关起来像监狱一样。 你们我还不知道啊， 就冲这个来。 你们就对这种东西感兴趣。我一下愣住了，我不知道蔡院长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。我赶紧声明我对精神病院的理解，我说这里所做的是一份崇高的工作，是面对精神病人这个弱势群体的医生和护士的工作让我钦佩，所以想待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，以便写出那真正的感人的东西。然而蔡院长似乎没有听我的解释，门外有人叫他，他便一直走出去了，将我和吴医生留在他那显得很大的办公室里。我正不知所措，吴医生拍了一下我的肩头说，走吧。我说这事儿怎么办呢？他笑了笑说，这不已经同意了吗？蔡院长就是这个习惯，只要他没有明确的否认，那就是表示已经同意了。从院长办公室出来，经过了一片草坪，就是吴医生所负责的病区了。这栋两层的法式楼房此刻有一半被遮在树荫中，另一半暴露在阳光下，远远看去像一幅明暗交错的风景画。吴医生说，那么院长虽说是同意你待在这里了啊，但是你只能在我负责的这个病区活动了啊。那这里的底楼呢是男病区，那二楼呢是女病区啊，那在这个范围内你以新来的医生的名义走走看看啊，与病人交谈什么的，那都是可以的啊。但是晚上呢最好不要去病房啊，因为天黑以后呢有的病人病情就发作了啊，那会伤着你啊。你知道啊，有的狂躁型病人发作起来那是很厉害的呀。我想起了二楼尽头的那间黑屋子，董峰就是在一个雷雨之夜看见里面突然有了烛光的，并且在这间长期闲置的病房里，那夜的烛光中还出现了一个正在梳头的女人。尽管吴医生将此事解释为董峰的幻觉，但我总觉得另有蹊跷。此时吴医生对我的告诫是对我的关心呢，还是暗含的警告呢？不管怎么样，吴医生对我的写作还是很支持的，不然他不会同意我在医院住上一段时间，以便在龙大兴这样的病人中搜集写作素材。当然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严永桥死而复生的到我家拜访我，这是让吴医生也无法解释。现在他让我住到医院里，也许是想与我联系得更紧密，以便为这个谜团找出答案。走廊尽头的一间小房子成为我的临时住处，一张小床，一张简易写字台和一把木椅子就是室内的全部家当。吴医生说这是他上白班午休和上夜班休息时的地方，现在提供给我了。凑巧他这段时间不上夜班，所以夜里 我可以独自享受这个空间。我说过，这栋法式的楼房里全铺着老式的地板，我在这小屋里哪怕是轻轻地走动，地板都会发出咚咚的声音。不但如此，屋外的走廊上，包括不远处医生护士的值班室，只要有人走动，我在这小屋里都能听见咚咚的脚步声。如果距离稍稍近点，还能感到地板的轻微震动。我突然想到，严永桥逃离精神病院的那天晚上，就是踩着这样的地板溜出去，怎么会没人听见和发现呢？吴医生正为我整理着小屋里的一些凌乱的东西，听到我的疑问，他说：那天我没有上夜班啊，听值班医生讲呢，那他是趁医生查房，打开了病区的铁门啊，然后溜出去的，啊，那么从病区出来到楼外，啊，那是根本不经过值班室这一段走廊的，啊，我饿了一声，想着这楼房的布局。进门后往右是医护人员值班室的走廊，进门后往左是通向病区的小铁门，那正中间是一道宽大的楼梯，通向二楼的女病区。这个时候吴医生望着我接着说：那么不过嘛，我做医生这么多年了啊，那么精神病人逃出医院的事呢，发生过不少次了啊，那么生生死死也见了不少啊，但是死后要出现的那还是第一次听说。要不是你遇到我是绝对不会相信有这种事情的啊。那么当然了啊，理论上说来，那么人是绝不可能死而复生的嘛啊。那么因此你遇到的这个所谓的啊严永桥，那是另一个人的可能性，那就更大了嘛。我想起了在严永桥家里看见的遗像，他绝对就是撞进我家里来的那个人。我知道吴医生此时的心里也很困惑，但是这一切现实确实是没法解释。我只好点头同意吴医生的判断，说是啊，是但愿那是另一个人。这天晚上我第一次独自住在精神病院里，我的感觉是既新鲜又有点莫名的紧张。吴医生回家去了，值夜班的医生和护士我还不熟悉，也就没出去乱窜，躺在这小屋里的铁架子床上，我想到了我家里的寂静，那个供我独自写作的居室现在应该是一片漆黑，我得离开他一段时间了。如果那个拿着黑雨伞的家伙再次登门，他会发现那儿已经是暂时无人居住了。我突然产生往家里打一个电话的念头，电话就在我的写字台上，如果此时铃声大作，没人的屋里也可以趁机热闹一下了。抱着这个莫名其妙的想法，我在这医院的小房间里向家里拨通了电话。 一拨通，有人就拿起了电话。我听见一个男人粗哑的声音说：“喂，哎。”我冲口而出：“你是谁？”就在这一刹那，电话的那一端压下了听筒。有时候任何不可思议的小事都会让人惊恐万状。试想，你锁好门窗，离开了你独居的住宅，可是当你在深夜从另一个地方往家里打电话的时候，却有人接听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一刻我的心在咚咚的狂跳。是小偷进屋了吗？不可能，因为小偷是不会来接电话的，那会暴露出屋里有人。我想到了严永桥，那个早已从精神病院逃出去并且死于车祸的灵魂，难道是他又窜进我的屋了吗？或者他一直就躲藏在屋里的什么地方？不行不行，我得证实，我得证实这点。我咬了咬牙，我再次拨通了家里的电话，拨通了。电话的长音从看不见的暗处传来，再也没有人接听了。我的心里七上八下，显然我家里接电话的人已经有了警惕，他不再来接电话了。谁进了我的屋？谁？我是不是需要力气赶回去看看？ 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明天继续播出。